京时间4点整。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以下是重播节目。 60秒健康课堂。 大家好，我是上海市健康促进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市卫生健康委健康促进处处长王彤。市面上常见的饮料中大都含有添加，顾名思义，就是在食品生产和制备过程中被添加进去的糖和糖浆。过多摄入添加糖会增加龋齿和超重的发生风险。含糖饮料是添加糖的主要来源之一，因此我们建议不喝或少喝含糖饮料，用白开水或茶水替代会更加解渴和健康。 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与科学家族一起为您解析隐藏真相，喝出健康人生。 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 其实，在科学家眼里，那不过是最普通的物理学知识。 爸爸，如果砸牛顿的苹果砸到我，那发现另外一个引力的是不是我呢？ 生活中有诗，有笑声，更有科学。 科学求知路上，好奇驱动梦想。 聆听广播中的10万个为什么，让科学点亮未来。 用好奇之镜放大平凡深处，欢迎各位来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科学家族工作室为您带来的广播版10万个为什么。各位好，我是旭东，也欢迎大家下载阿基米德，关注节目社区，参与节目的互动讨论。今天是周五啊，那我们照例呢会为大家带来的是京沪科学对话，我们会再次和北京新闻广播照亮新闻深处的节目进行联动，也一起来盘点一下最近一段时间全球各地都有哪些非常有意思非常值得聊的科学热点和科研进展。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照例欢迎啊我们的两位老朋友，北京新闻广播照亮新闻深处的主持人段玉龙。玉龙你好。 各位上海的朋友好，旭东好。 那我们还要欢迎的是中国科技馆荣哥唠嗑的节目主持人赵荣。荣哥好。 好，大家好。 那第一条还是照例请玉龙给大家先来介绍一下。 这段时间啊，咱们关注的科技领域的大事呢有很多，但是其中呢最大的一件事情啊，我个人觉得那就是梦天实验舱的发射了。因为呢它有很多的意义，第一个意义呢是梦天实验舱作为呢咱们整个的科学实验舱当中的最后的一个大舱段，这是发射完毕了。我们先和大家来听一下这则新闻，一会儿呢再和各位听众朋友一起来聊。 空间站梦天实验舱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10月31日15时37分，搭载空间站梦天实验舱的长征5号B-14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准时点火发射，约8分钟后，梦天实验舱与火箭成功分离并准确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梦天实验舱是中国空间站第3个舱段，也是第2个科学实验舱，由工作舱、载荷舱、货物气闸舱和资源舱组成，起飞重量约23吨，主要用于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实验，参与空间站组合体管理。货物气闸舱可支持货物自动进出舱，为舱内外科学实验提供支持。完成有关功能测试后，梦天实验舱将按计划实施转位。这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立项实施以来的第25次飞行任务，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446次飞行。 那么在听新闻之前，我也和各位听众说了说啊，梦天实验舱它的发射意义是有多么的重要。 对， 哎，二位怎么看这个事儿？荣哥呢？ 首先那个前两次那太空授课我都参与了，就是一次是在那个核心舱，还一次是在 参与给人上课呀，还是听课呀？你说 参与？这不是参与，因为是我觉得是淡媒体的直播现场解读，我觉得就算是参与吧。而且前两次还是科技馆还是主场，虽然说我没有直接参与，但是有第一手的资料，所以呢也能跟人摆活摆活。特别是头两次，人家说。你先给我们解读解读吧。我说我啥也不知道，赶紧先上我们同事那儿批发了一堆，然后呢还说他说他错， 啊，然后第三次等于就是咱们前两天那次问天的太空授课是在、叫空间中心啊。这回呢虽然说地点不在科技馆了，但是很多的实验的设计其实跟科技馆我的那些同事们都相关，所以呢这方面了解还是比较多的。这个应该说啊，咱们中国航天特别是载人航天这个好事是一件接着一件，特别是咱们这个胖五技术问题解决之后，实际上大家感觉就是这一年多来吧任务不断，其实就是前面积压的任务。所以呢这回的发射的几个看点啊，一个是这东西个头大，23吨，比那前面两个那个头实际上都要大一点，然后它其实上基本上是一个纯实验舱。这个怎么解读呢？一方面是它的功能，就是我就是针对实验的，它还不像问天舱，它是核心舱的一个备份，等于是我还起到了万一核心舱出现什么问题，我是一样有动力，一样可以保证航天的生活。而这个梦天呢，其实就是我就是做实验，因为其实咱们说这个咱们这空间站就是一个实验室，就是想尽办法的说怎么着这个设计最好的实验条件。所以呢这个大家可以看到一些介绍也知道，就是它出舱这口更方便，然后呢那个一些实验设备呢往外送，就是说你要暴露在外面做一些实验也更方便。换句话说呢，就是它是一个专业的实验舱段，这是一个，就是它本身这个东西有看点。第二呢就是咱们说这个胖五啊，咱们就老说它是一级半一级半，什么意思，就是基本上就那大个头这东西就蹭就上去了，就是它就是那个要负责把这个东西最后送到位的那一个。前两天大家可能就是听新闻啊，那个国外有媒体炒作说什么啊，中国这个长征五这火箭落在哪儿？为什么要讨论这问题？因为这个头太大了，而且呢，它不像是咱们说是那个一级火箭，一级火箭那落啊，基本上你完全可控。但是这个最后把最终的载荷送入轨道之后，这个东西其实它落在哪儿，很大程度是很难控，因为这个操作起来太复杂了。那胖五个头比较大，大家又怕它烧不完，会落在哪儿砸到花花草草。哎，当然咱们中国人是很靠谱的，就是这一系列问题其实都解决了。 对， 再有一个就是说是这回的那个组装，相当于是我们整个中国空间站第一期工程的最后一个拼图。那么呢，这个原来那个头已经很大，已经60多吨了。然后加上它这两个东西往一块碰，那碰来碰去撞来撞去，这个力量可就是特别大的。所以怎么保证让它能够就是精准的对上，然后还能平稳的接上。所以呢就是咱们应该说呢，就是这次发射已经是取得了圆满，我们下一步的其实就是等着这个航天员一步一步的把我们说这个家务事全都摆开来开始做实验，咱们就是等着收获产品就可以了啊。 对， 而且这个话题呢其实旭东也非常有的聊， 是 因为这一次梦天实验舱是上海的朋友们制造的，来自于航天八院的 八院。哎，对，对 旭东 八院来说，是这，因为我们正好这次发射的时候也是做了那个特别直播嘛，然后我们也是很有幸的是请到了八院的主任设计师啊，跟我们一起来聊。当然他是做这个核心舱的那个资源舱部分的，但是呢就是说这个对于梦天这个八院抓总的这个舱段呢，其实大家也是这个非常的有感情啊。那他其实现场也是跟我们这个聊了很多啊，讲了很多，我觉得背后的这个故事其实也挺有趣的。因为梦天和包括核心舱以及就是问天相比，它其实有一个比较大的不同，就是它的这个定位和功能其实是出现过一次重大变更的。有些朋友如果关注中国空间站的话，应该知道就是在未来我们还可以期待一台设备叫行天，对吧，望远镜。但其实在最初的这个设计当中呢，其实梦天或者我们叫实验舱二这个舱段，它其实曾经给的名字就叫巡天。但是呢后来就发现就是光学望远镜放在这样子的一个我们说空间站里边的话，可能还是会对它的这个观测产生一些影响。所以到这个2014年的时候，其实是对它的整个的这个定位进行了一个变更。那当时其实我们说整个的这个立项已经开始在推进了，很多东西其实都已经做了其实差不多了，这后面其实就一步步去推进。那这个时候其实当时对于整个的这个八院的团队来说挑战也是很大的，当然了他们也是这个如期的啊，就是给出了一个更好的方案。而且呢就是说我们说当曾经的这个巡天也就是实验舱二变成现在的这个梦天之后啊，就像前面荣哥说的，就是他把做实验这件事情其实是 做到了极致。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其实之前已经看到问天上面的一些这个实验装置了，包括一些这个实验柜啊，其实这一次在这个梦天当中搭载的更厉害，就有很多的我们说都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也是说，就是某种程度上是可以叩开物质本源的一些装置。那么还有呢，就包括就是说可能对于时间的这种测量什么的，其实在这个实验舱当中其实是有更多的这样子的一些装置，还有包括像是一些高温实验、燃烧实验，其实都是可以在这儿去做，这个是很了不得的。那么特别值得一说的其实就是梦天的这个货物气炸舱。因为其实问天上去的时候我们去聊过，它相当于是给了航天员以后出舱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出舱口，而且它是这个我们说出舱视野特别好，出去直接看到地球，对吧，因为它是朝下的。那么其实梦天虽然没有设置航天员的出舱口，但是它有一个货物气炸舱，而且这个气炸舱就是我们说特别的方便啊，就是航天员就相当于是只要在这个里边把我们要放到这个舱外啊，要做暴露实验的这些东西放到一个大家可以理解为就是放到一个开口里，然后这个按个按钮，然后它就开始全自动的就送到这个舱外去。送到这个舱外，这个气炸舱打开之后，其实这个外面还会有一个小抓手把它放到需要的这个位置。那所以就是在梦天这个实验舱我们进行一些就是空间的这种暴露实验会更加的方便，而且它给的这个位置也很多。那么从实验柜的角度来说，其实这次是上了这个12个实验柜，每一个实验柜就是大家可能在这个我们说视频上看可能没觉得这个实验柜有多大，但是其实一个实验柜就重达半吨。而且我当时直播的时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可能想当然的会觉得这个实验柜怎么装，这可能像家里装修一样啊，是不是就是一些做好的这个板子然后我们就到那儿就现场组装，其实完全不是这个样子，它是一个整体，然后要在一种就是接近悬空的这种状态下要非常精准的塞到这个舱体当中。他们用的这个方法就某种程度上有点相当于是我这个柜子不动然后让这个房子转，就是把它全部悬起来然后全部组合在一起。这个事情其实想一想也是挺难的啊，最后其实是能够实现有12个实验柜，而且这个实验柜本身其实它也是具备一定的这种拓展或者说是这个更新的这个功能。那么就像其实荣哥包括玉龙其实也都说到了，就是这个梦天上去之后其实对于中国空间站的第一阶段来说，那毫无疑问是收官的或者说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一次发射啊。当然其实大家如果说关注中国载人航天关注空间站的话也会知道，其实我们也为未来的进一步拓展是提供了很多的可能性。当然我们先不着急，因为我觉得接下来还有一个很大的看点，就是在梦天就位之后，那么神十五的航天员其实也要整装待发了，对吧，那么到那会儿呢我们会看到一个就是六名航天员同在天宫相会啊，有那么一段时间，问天里的这个三个床位加上核心舱里的这个三个床位啊，这个同时都有人睡，然后呢这个有这样一个交接仪式，这个其实也会有更多的这个期待。而且我觉得最近这一年半啊，就是看着我们说从核心舱开始，然后这个神十二、神十三、神十四啊，这一次一次的这个发射和返回，也算是有幸见证了一个大时代吧。就有点像是可能几十年前美国或者是当时的这个苏联，他们可能见证他们国家的这个航天成就一样，我们其实也看到了中国载人航天、中国空间站的这个从无到有啊，能有幸见证这个历史时期，我觉得作为媒体人或者像我们这些搞科普的，也真的算是十分幸运的一件事啊。 嗯，对，刚才我们说了一下中国的空间站，未来呢还有一个大的望远镜。也要发射，这估计也是下一个大家去关注的热点。 嗯， 那么今儿呢关于空间站我们和各位所关注的内容呢到这儿就告一段落。其实呢回头看来的也是中国载人航天921工程30年啊，真是用那个词儿筚路蓝缕走过来确实不容易。其实我们看到的都是成果，但是呢谁知这些成果背后啊有多少人付出了青春，付出了汗水，甚至付出了我们难以想象的代价。不容易，中国航天真的非常的棒。我们今儿呢也在节目当中啊点赞。哎，接下来徐东你关注的话题是什么？ 其实还是和航天有一定的这个关系啊，当然呢也是和我们在我们的这个三人对谈当中老生常谈的另外一个话题，就是关注气候变化啊密切相关啊。就是我国的这个碳卫星是实现了城市二氧化碳排放定量监测啊，我们也来先听一下消息。 我国碳卫星实现城市二氧化碳排放定量监测。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中国碳卫星研究团队联合芬兰气象研究所团队首次利用中国碳卫星观测、定量识别和计算城市碳排放，证实了中国碳卫星具有城市级别碳排放监测的能力。在此次研究中，科研人员在温室气体遥感监测合作协议支持下，联合使用了欧洲哨兵卫星的二氧化碳观测。研究人员选取了我国唐山2018年5月6日和日本东京2018年3月29日两个个例，定量计算了人为碳排放和二氧化碳的相关性。 计算结果和排放清单给出的结果一致，论证了通过联合应用中国探卫星和欧洲哨兵卫星的协同观测，可以对二氧化碳和二氧化氮的排放比例进行定量监测。中国探卫星全球二氧化碳监测科学实验卫星是世界第三颗温室气体卫星，于2016年12月22日顺利发射升空并在轨运行，其目标是实现全球大气二氧化碳柱平均干空气混合比的高精度监测，为碳排放科学研究提供卫星资料。目前我国下一代碳卫星的论证设计工作已经开始，卫星的研制工作也即将启动。下一代碳卫星不仅将提高排放量估算的准确性，也将同时具备协同的二氧化碳观测能力，以用于更好地对人为碳排放量进行独立测算。 这颗卫星呢，倒是可能和有一些朋友还是稍稍介绍一下，就是说它不是一颗特别新的卫星，就我没有记错的话，其实在2016年底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是发射升空了。当然这颗卫星它的整个的这个载荷还是非常强大的，因为它设定上其实就是正如其名嘛，碳卫星全称的叫全球二氧化碳监测科学实验卫星，然后上面的这些所搭载的一些这个设备呢，其实也就是来为我们这一次的科学目标来所定制的。那么相当于就是说它这个在轨运行了一段时间之后，同时呢也是和这个其他国家的一些卫星啊进行一些这个合作之后呢，那其实它所带来的这个数据或者说给我们提供的这个科研的这个价值是更有普世或者说是更有这个全球的意义的。因为气候变暖其实我们一直说它是一个全球性的话题，这不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事情。这事儿是不是属于荣哥的这个专业范畴呀？ 荣哥给我们来进行解读之前，我先补充一下，为什么呢？因为我采访过这个团队的科学家。 哦， 无论说是这个首席科学家，还是其中具体负责项目的这位科学家，跟他们聊过，他们说这个呢，首先技术含量很高，因为你想探测大气当中的二氧化碳的精确的排放量，这个不容易。但是技术高在哪儿，我也不懂，他也没给我讲清楚。反正这个也不是我们节目关注的重点，重点是什么？是为什么我们要发一颗碳卫星？其实原因很简单，现在啊，咱们全球各个国家碳减排，那该减多少又该排多少，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这个国家自己说了算。我呢给大家交一份表，这表上写了我这工业排了多少，农业排了多少，日常生活又排了多少，那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你一个表上写多少，大家也只能认多少，对不对？ 对。 那我怎么样可以得到一个客观的数据？得有一个监测的机构啊，或者说一个仪器啊。那么这个仪器呢，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碳卫星。我在太空当中拍拍照啊，你这国家呢曾经上报了是这么多，我再拍一下看看这个数据对不对。其实主要起到的是一个复合的作用，所以得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卫星。而且呢，你光有这一颗也不够啊，对不对？比如说你旭东你发一颗卫星，你拍完了之后你跟我说我觉得这数据没问题，可是我也会想，你也就一颗卫星， 我的卫星， 你说 对 吧， 哎， 你说没问题就没问题，我觉得我还得再来一颗，于是我也发一颗卫星，对吧？给大家呢彼此之间有数据的这个对照。所以这个是碳卫星啊在这个背景之下呢去发射去运行很关键的一个必要性。还有一点就是当下呢科学家们发现影响全球变暖不仅仅是二氧化碳，其他的一些温室气体比如说甲烷，它的升温的速度和效率其实更高，未来也要监测。还有呢下一代的碳卫星呢还要具备监测二氧化氮的能力，这个其实也是呢我们来去关注温室气体的很重要的一个参考的指标。所以呢未来中国在二氧化碳的监测这方面我们还要继续往前走，而且我相信我们也会在这个领域呢有非常领先的国际的地位啊，这个是我跟大家汇报的情况 啊。 来，荣哥，该荣哥点题了 啊。我其实也是听你们说的，我是觉得其实是这么一个事儿，咱就先抛开那些说我们要看看别人家到底排了多少了，其实光是搞清楚自己家排多少，我觉得就已经非常非常重要了。咱们就是抛出所有的就是人为干扰因素，就是说我所有的碳排放就是我通过统计计算得来的。那么这个东西是不是就是确定的数字？其实这个里面有很大的误差，就是这个是科学上其实你都是没有办法解决的。那我们换一个方法，我到太空来看，然后呢根据我观测到的数据和我自己这个统计出的数据做一个对照，其实就能够发现很多的问题。这个问题我指的不是说是一些就是人为故意干扰，我指的纯粹是从科学角度上发现的问题。比方说这个统计上可能有误差，为什么会有这个误差？那其实这个某种程度上就是解决一些碳排放的一些方法啊。当然这是我是说引申一点讲啊。当然你们前面也都说了，这个碳排放是一个全球 要面临的问题，那么就是我们需要全球协同。然后这次呢，相当于说是我们用跟别人家的那个卫星一起，我们就是观测同一个世界，或者说是同就是两个城市吧，最后得出来的结果是一致的。为什么说这个卫星发的早，现在才这个叫咱们说这个新闻才冒出来，就是我们才开始说真正的，其实人家一直在干活，一直在不断的就是做我刚才说那些，我要我看到的这个数据。咱们不是想象中说像咱们比方看一个电脑或者用一个 APP 一样，就是给你一个数啊，这个东西是咋回事就直接告诉你了。你可能发过来一些数据莫名其妙什么都不知道，就跟那个黑客帝国里边你看着一堆乱码哗哗哗往下掉。你从这个乱码里边能够真正对应出现实情况是什么样的，这个其实是这些卫星第一步先要做的事情，然后我们再给它对比啊，说原来咱们这观测到这东西都是靠谱的。哎，这个我们再开展下一步的合作。然后呢，刚才那个咱们说，玉龙也提到了甲烷啊，甲烷其实基本上这个东西主要是畜牧业产生，就是这个比例是占的非常大的。咱们说嘛，牛放屁打嗝，这个产生的这个量是非常大的。现在很多咱们说那个饲养场都给牛，甚至说要套一个袋子，就是把它那个放的屁要收集起来。这个呢，其实。从这个咱们叫说上游开始管理，比它飘散到空气当中你再去处理是要强的。一方面呢是温室气体，另外一方面其实也是为了安全，因为咱们说为了要提高效率或者说是提高这个产出，肯定这牛住的就比较挤，无论是咱们说是产肉的牛还是产奶的牛，住的比较挤呢，这个那你要说大家都放屁都打嗝，这屋里全是甲烷的，一个火气不就炸了。这种事儿确实发生过，也造成了很大损失，这个是题外话了。所以我说 真的 这个甲 吹牛了，把牛吹上天了。 哎，对，真是真是。所以但是说这个甲烷这种东西呢，假如说咱们说如果说畜牧业产生的量比较大，那么其实反而是好管理，因为大家只要把这个就像说嘛，你源头把它管理好了，这个东西收集起来本身还是燃料，你还可以用，这个反而好处理。这碳排放也有时候讨厌讨厌在你说我工业也有，生活也有，然后咱们汽车尾气没有，所以为什么要发展电动车？不是说是这电动车我就不耗能，它耗能，但是呢，你这个电动车这个电是电厂发出来的，你这个电厂我是可以用一些非常高效的手段，在源头就把这个碳排放降下来，哪怕说我这就是烧煤的，那你说我电厂烧煤跟你家里拿一炉子烧煤，那效率那能一样吗？它这碳排放处理方式方法那能一样？那肯定不一样。对吧，所以就是说这个东西要规模化集中处理，从源头上处理，然后呢在全世界范围内合作推广，哎，这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 说得好。 刚才关于呢我们讲了这个碳卫星，哎，这未来呢其实关于碳卫星还会有很多的具体要去值得关注的点，其实目的呢也是希望我们能够精准的探测，精准的排放，能够真的尽早的解决全球变暖的这个问题啊。好，接下来我们再和大家分享的下一个话题，这个是和藏羚羊的迁徙有关系。我们知道每年啊，藏羚羊的迁徙都会受到很多媒体的关注，因为场面呢也比较壮观。 对， 尤其是这些年呢，藏羚羊的种群的数量在恢复，那看起来就更好看了。可是呢，科学家们一直没搞清楚，为什么每年这大老远的得跑来跑去，而且一定要去那个固定的地点。最近呢，有一项研究，哎，给出了这个答案，我们来一起听一听。 研究称，藏羚羊迁徙可能是为了规避寄生虫感染。科研人员经过七年的观察研究发现，藏羚羊每年从四面八方赶到可可西里地区产崽，规避寄生虫感染可能是原因之一。藏羚羊长途迁徙的原因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科学家曾提出过很多观点，包括食物水源、基因交流、躲避食肉动物攻击、种群历史记忆等，都没有获得直接证据。而规避寄生虫感染被学界认为是有蹄类野生动物迁徙的驱动因素之一，因此研究团队也将注意力转移至此。通过连续两个繁殖季的野外考察，研究人员发现新鲜的藏羚羊粪便中寄生虫30天后才发育到第一个幼虫期，在此之前寄生虫卵并没有感染性，而雌性藏羚羊迁徙至着奶湖后仅停留21至27天就返回，与寄生虫感染完美错过。研究人员表示，三江源国家公园的藏羚羊从不足20000只增加到近70000只，除了人类有效保护，也有新生小藏羚羊在迁徙中避免了寄生虫感染，使得早期存活率较高的原因。因此他建议保护着奶湖及周边区域的生态原真性和完整性，确保藏羚羊迁徙路线不受干扰，让藏羚羊种群继续恢复和发展。 刚才我们听啊，这个科学家得出的结论是，藏羚羊之所以迁徙，是因为呢可以规避寄生虫的感染。 哎， 这个研究结果还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就是规避寄生虫，这是一个我们从果推出因的一个解释的方法。 嗯， 但是呢，你说科学研究，我们从果得出因，这是不是也不太科学呢？还是说，在二位看来，大家是有着不一样的理解，觉得这是一个很科学的结论？我先提出问题啊，我听听你们二人的答案。 我觉得可能还是先大家这个听一听这个事儿的这个来龙去脉啊，就是我们说这一次是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但是我们仔细去看这篇文章的话，还是知道它其实也是只是说增加了这个结论的一个可能性。那其实这个假说呢倒不是很新鲜的，就是挺早之前就已经有了。因为这件事情就是它其实诡异就诡异在，就是我们说我们看到这个非洲的那些动物的大迁徙，对吧，这有蹄动物的大迁徙，它很多时候其实是跟着这个水源啊，或者说是跟着这个食物去走，或者说是这个很多其他动物的迁徙是跟着这个气候走。但是藏羚羊的这个迁徙呢，它是比较的诡异，因为就是从它的这个迁徙路线上来看，一路上的这个气候环境变化不是很大。而且就是如果说仅仅看这个栖息地本身能够供给的那些物资来说的话，其实是可以我满足他们的日常生活所需的。然后呢，当时其实就有一个这个他们发现有一个这样子的规律，就是大规模迁徙的，就是不是所有的它全部会迁徙，但是参与迁徙的这一大波，那么基本上有一个特点是好像以雌性为主。那么可能就会考虑到是不是说这个妈妈可能出于某种生理上的这个需求，然后才会去迁徙。那其实是给出了很多的假说的。那么这个其中有一个呢，就是会觉得好像他们最后选择的这个地方，因为他们会在那儿产崽嘛，好像那个地方从这个环境上来说可能是更干净一些。但这个干净其实可能也会有其他的这个方面。当然我觉得可能对于动物来说，所谓的这个驱动因素，因为就是等于是迫使它去走嘛。那么我们说食物的匮乏，水的匮乏，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一个驱动因素，就是会逼着它要往其他的地方走。那寄生虫可能会给它身上带来的一些不痛快，这个倒的确是可以让它在这个物理上身体上能够感受到的一些这种不痛快，可能会逼着它往某一个这个方向去走。那么这个其他也会有一些这个假说，有的假说说是可能这个在生产地的那个水源里面还有一些好像这个矿物质的成分会不一样。那你要说它一定是错的吧，那其实我们现在也不一定能够得出这样的这个结论。那还有好像是说什么这个他们能够感知到一些什么自然灾害，我觉得这个就有点玄学的这个范畴了。但是在现在大家能够推出的几个假说当中，的确寄生虫是一个相对来说站得住脚的假说。而且呢这一次其实又持续几年，研究人真的也挺不容易的，就研究人家的这个粑粑，对吧，这个便便，然后持续几年的去做这样一件事情。那么的确好像是发现了，那么在粪便当中好像这个我们说这个寄生虫的这个含量或者说是这些残余物可能会不太一样。那么其实我们如果说带入到这个藏羚羊的体感上，可能也是就是它老在这儿吃，觉得哎呀我这个吃着这个肚子总不是很舒服啊，这个好像不太痛快，那我们就 换个馆子吧， 其他地方换个环境去吃吧，说得通。但是因为我们不是藏羚羊，我们没有办法真的成为一只藏羚羊，所以有很多事情，尤其是关于动物它为什么会迁徙啊，它为什么会这样那样，那可能它就是一个就是在假说当中选一个更站得住脚的假说罢了。但是我们说这个一个有论据支撑的假说，它是可以成为一个科学结论的。就是科学结论其实它也是分层的嘛，我个人是这样子的一个观点啊。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告诉大家，关于呢藏羚羊迁徙到目前为止我们也没有得到最终的答案，但是又多了一个选项。 对， 其实这个选项在我看来呢，有一点我是不明白的啊。 嗯， 即便啊它是为了躲避寄生虫它要迁徙，但是为什么它就必须要去卓乃湖呢？对吧，你要躲开寄生虫，我可以往东西南北不同的方向走，为什么大家都往一个方向走？这是我在这个假说当中我认为它没有说服我的一部分。荣哥怎么看？ 咱首先说啊，那个这证据啊，咱们怎么着想，就是其实从三方面讲，一个是相关性，一个是充分性，一个是必要性。相关性呢，就是假如说 A 发生了，那个 B 肯定发生，那这俩肯定是相关，但是谁是因谁是果这个不好说。而且呢就是很有可能呢，就是这俩都不是因果，只是说是这只要是 A 或者 B 发生了，另外一个就会发生，只能说它有相关性。那假如说呢是这个只要是 A 发生了 B 肯定发生，这叫充分性。或者就是说反过来说，就是说是有一个条件出现的时候，它就比方说 A 出现的时候 B 肯定出现，那就说 B 是 A 的 必要性。如果说这个充分性、必要性和相关性全都一致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得出的结论就是大概率是非常可靠的。但是这也不见得就是一个唯一的结论，因为咱们总是习惯把一件事给它简化。但是呢，这世界上的事儿是各种因素影响的太多了。所以呢，刚才徐总也说了，像这个寄生虫这个事儿吧，是一个目前看来就是最靠谱的一个假说，它是一个科学的结论。大家可能觉得啊，一肩上科学俩字儿，这就是真理。不是的， 不是。 科学其实是就是两个字儿，靠谱。就是这个靠谱指的是什么意思？就是我是经过这一套方式方法得出来的结论，我的每一步我寻找的证据都是靠谱的，我得出这个结论，我的这种表述是靠谱。我说是一种假说，是一种想法，我没说它是真理，这个叫科学。这个咱不能把科学当成宗教，就是不能说这东西就不可以驳斥，不可以反驳。不是的，科学恰恰可爱就可爱在这儿了，就是你只要找到证据，按照这套方法找出来，我们就承认你是靠谱的。然后咱们再回到说这个生物演化，其实咱们都说了，生物演化没有方向，就是是经过非常残酷的自然的选择之后剩下来的。咱们就以这个说以这个寄生虫为例吧，可能范丽阳也不知道说我往哪边去就好，他很有可能就是哎，这边去活得多，然后这边种族越来越多，然后慢慢吃，那咱别往那边去了，就绕着走吧。就其实就是这样。包括咱们现在说什么各种病毒演化，确实病毒太聪明了，怎么就能演化这样？其实就是凡是不演化就全都死半道上了呗。就是剩下来，咱们就觉得剩下来的它就是拥有了所有的正确。哎，你也可以这么说，因为咱们说活着就是最大的正确。所以有时候呢，既不要把它想得太神秘，也不要把它想得太过简单，其实就是我为了适应环境，咱们只要把握住最根本的，就是说我要繁衍后代，我要活下去，然后我所有的选择都是为了这个目标。回到藏羚羊，其实就是这么一回事。无论是说非洲的迁徙，我们为了找水，为了找食物，还是藏羚羊为了就是说我先让吃的够了，但是我怎么让我那个宝宝活得更多，那就是找一个每回这地方生的宝宝生的最多存活最多的地方走，那就是这是一个最靠谱的选择。 对， 所以你觉得曾经藏羚羊的祖先们除了去卓乃湖之外还去过各种湖，后来发现去各种湖的都没回来，只有卓乃湖的这只回来了，回来之后呢，他们就把这个记忆就传给了后代以后大家都 一种惯性嘛。 因为你想想，有的地方远，有的地方道不好走，然后有的地方每回出去，比方说全都碰上那个狮子老虎，但是我开玩笑，老是碰上这种稀奇古怪的这种现象，其实就是咱们说一层一层的筛选。为什么说有的时候哪怕是相关性、充分性、必要性你都一致了，你也不敢说这东西是百分之百正确，就是因为因素太多了。所以呢，咱们说我们是抽丝剥茧找到了一个，因为大家应该还是可以值得庆祝庆祝的。 是的， 很辛苦，然后得出这个结论，能够证明它，其实也非常的不容易。 对， 所以旭东，我的感受是，这是我们探讨这个问题最有价值的部分。不是告诉大家正确答案是什么，而是我们告诉各位科学家是怎么得出这个答案的，以及呢，科学家找到这个答案，它的过程是怎样。其实这个才是科学本质，答案呢，那都是身外之物啊。我个人感受，你怎么看？ 就是当然我们说这个答案它肯定也重要，对吧？因为我们说这个人的这个好奇心驱动，我们肯定是会追求一个又一个的这个答案的。但是我们在讨论科学的时候，其实就顺着刚刚荣哥说到的，就是我们其实一直是强调科学它是可以证伪的东西。就哪怕是我们现在一而再再而三去验证的广义相对论，对吧？那我们为什么要不断的去验证它？就是因为它理论上是可以被证伪的。如果有一天我们这个引力波这个灯一测出来好像不太一致，那就发现当前的理论是有问题的，是可以去修正的。那其实套到这次的这个藏羚羊的这个身上也是这样，它是提出的这样子的一个假说，现在我们看上去好像证据是相对来说比较充分，但是它依然是可以被证伪的。如果说我们之后发现了一些新的驱动因素，那么这个理论它就是可以得到去完善的。我们甚至可能会提出比如说它是由多种驱动因素共同所导致的，就像现在我们其实是在讲这个人类迁徙啊，就包括一些物种的这个扩散的时候，其实都会去谈到好像是很多的驱动因素共同所导致的，这个也是不断的新的证据出现之后去完善的。那如果像顺着这个叫什么荣哥那样，我们开个玩笑说有人提出了不对，这个藏羚羊为什么会去迁徙去这个卓乃湖，就是受到了这个生活在卓乃湖的一个藏羚羊之神的感召，所以呢这些藏羚羊他们就去了， 你能说它不对吧？那你站在这个理论上，因为它没有办法证伪，所以我既不能说它对，也不能说它不对，就只能会心一笑而已。那这个东西我们就不能说它是一个科学的结论，恰恰是这种我们觉得好像有点，哎，这个是不是可能能够提出一些质疑？那质疑恰恰本身其实就是科学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嘛。然后这个其实就回到了这样子的结论，它因为可以被证伪，它反倒是一个科学的结论，好像就和我们传统上对于科学的一个刻板印象有点不太一样，但这个其实就是科学的魅力所在。 嗯，谈到这儿，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升华了。 那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件事儿，哎呀，这只能说是期盼已久，大快人心。 哦， 好像呢暂时还跟我们没什么关系啊，在欧盟范围内啊，这个电子设备的充电接口将统一为 Type-C。我们先来听消息。 欧盟范围内电子设备充电接口将统一 Type-C。日前，经欧洲理事会批准，自2024年起，各类在欧盟范围内销售的手机、平板、数码相机等电子设备必须统一使用 Type-C 充电接口。消费者在购买电子设备时，还可以自行选择是否另外购买充电器。笔记本电脑使用统一充电接口，则被允许有40个月的宽限期。据悉，统一使用 Type-C 充电接口的目的是鼓励消费者在购买新设备时，重复使用现有充电器，以减少浪费。据测算，此举可每年减少11000吨电子垃圾。 这件事儿还是特别有必要性的吧，尤其是可能我们说在不同的这个生态圈当中，我们同时去使用一些电子设备的朋友。当然这两年呢，我发现痛苦度没有以前那么高，因为以前可能有3-4种，甚至我记得在10年11年那段时间好像5-6种接口都有，那个时候真的是 买一台手机就是一种新的接口，就得换 出个差特别麻烦。那个时候电子设备还多，不像现在智能手机的这个集成度很高，对吧？但现在其实还是免不了，基本上2种头你还是要去准备的。其实大家就看现在的这个充电宝嘛，对，这个移动的租的那个充电宝基本上是配3个头。 嗯， 什么时候能够一根线走天下，这个真的是太期待了。当然其实我个人可能更期待的还是就是类似于就是无线充电这样子的技术，能够 口都不要有， 哎，这个适应的范围更广一些，然后出差的那些地方，包括可能酒店啊、招待所啊，这它可能都有一个这种无线充电的床头柜，直接就往那一放，也不要再去搞那些插头线了。那我觉得这就特别痛快了。 嗯，这个倒是大家都想去追求的一个方向啊。 嗯， 我觉得既然市场有这个需求，未来肯定还是会有这个产品供应的。但是会不会像我们想的那么好用？比如说你睡觉之前手机往那一放，哎，就能充电？不一定，没准呢，先让你看一段广告。让您扫个二维码加个会员，哎，甚至买个会员卡才可以给你充电，因为人家也得赚钱嘛，对不对？ 嗯， 要不然干嘛给你提供这些设备啊。 嗯， 就举个例子，比如说苹果呢，实际上啊，它已经在一些设备当中开始使用这个 Type-C 的接口了。 嗯， 比如说最新版的 iPad， 但是啊，它耍了一个小心机。 嗯， 它虽然给你使用的是 Type-C 的接口，但它限制了 Type-C 接口的传输的带宽，它把带宽呢， 哦， 限制到了400兆每秒，这是什么标准呢？这是 USB 2.0 时代的传输速率了。 太损了吧。 对呀，就是人家也有这小心机，过去卖那个 Lightning 接口， 嗯， MFI 那个标准， 对 吧，多赚钱啊。 嗯， 你现在欧盟或者说其他的国家让我都改用 Type-C 的接口，那我那个标准赚什么钱呀？但是呢，买的没有卖的精，对不对？ 嗯， 人家后来一想，那你既然让我统一接口，我觉得行，你可没有说不让我限制充电速度和传输带宽啊。我觉得未来很有可能就是苹果虽然统一了接口，但是我们该付出的代价还是得付出。我个人的判断啊，荣哥你怎么看？ 因为我觉得这种事儿就得一步一步来嘛，其实还是看挣着钱挣不着钱。为什么说欧盟可以出台这个，他为什么底气这么硬？说白了就是我是最大的消费市场，咱还真别说那个说咱们中国的消费规模有多大，美国消费规模有多大，为什么咱们老是以欧盟标准作为一个衡量的标杆，就是因为我想把东西卖，我卖给你呢，你出什么一些不太合理的措施，说在我捏着鼻子都得认，因为我想把东西卖给你。但换句话说，这其实也是一个好事，就是咱们在这个中美之外，咱们其实有一个第三方相当于在里边搅和搅和。哎，我觉得这个位置其实特别重要，说具体到说是不是 Type-C 啊，我觉得倒没那么重要。因为就是现在就是咱们说很多朋友已经发现了，就比方说你可能用苹果，可能用华为，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设备，你会发现这口都是 Type-C， 然后你用的线不一样，其实差别也非常的大，甚至有时候， 对， 哎，对，然后甚至说你有可能这个电充不进去，就充的慢咱都算放一边，有时候可能这个电充不进去这个可能性其实也是有的。 但是我觉得这些其实都不重要，这个都会随着就是慢慢的技术发展，这些都会慢慢的解决。我们觉得归根到底吧，就是苹果也没有说就那么死硬的说我就是不改。咱们原来咱说了，苹果你都不许自己拆开来修，对吧？现在人已经开放这个平台了，开放这平台就是你可以自己修，我甚至可以把那个修理的部件租给你，是有这个服务的。现在在美国本土已经开放了，过段时间没准中国就有了。这其实应该说已经是它是为了它的市场，为了保住它的收益，选择了一种最合理的方式方法。所以呢，现在呢，我们觉得看一些它玩的一些小技巧，或者各式各样的玩的，觉得挺有意思，大家就当一个乐看的。这个只要是你想用方便先进的东西，我觉得这种成本付出来，或者说这个应该是可以接受的。 当然就是像在那个手机端啊，因为现在很多手机它有这个防水的需求嘛，就好像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可能以苹果为代表的啊，这种它就会说从这个防水的角度来说，好像我的这种口啊比这个 Type-C 可能略胜一筹吧。当然也是他自己的这个说法吧，因为这次这个其实欧盟提嘛也很正常，对吧？这个因为欧盟跟苹果它没有直接的这个利益关系，但是我觉得找了一个理由特别好，就是说此举每年可以减少11000吨的这个电子垃圾，在这个整个崇尚环保减排的这个角度，因为现在很多的这个手机公司巴不得这个就只给你一个手机线啊，原来的这些充电座啊这些都不给，那你既然要贯彻环保，那大家就统一标准，那我觉得对消费者来说是个好事儿。 如果我也真心希望未来有一天咱们买的所有的设备也都能够统一接口，在这点呢，想必更多的朋友大家是有着同样的需求的。那么这个话题暂且就跟大家说到这儿。那么最后呢，我们和各位聊的这个事儿也非常的有趣啊。有一份梦想工作。哎呀，为什么要称之为梦想工作呢？天天坐直升机上班，去的都是那些一般人很少去到的旅游胜地，见到的都是那些珍稀的动物。而且呢，你呢就陪着这些动物呢唠唠嗑聊聊天，甚至呢就看看他们就行，每个月呢还能领大概人民币呢30多万40万 每个月、 说错了，每年啊。什么工作呢？ 那也很不错了呀。 我们先来听一下这个新闻。 新西兰梦想工作招聘遇冷。新西兰环境保护局眼下为一个被列入世界遗产的保护区招聘野生动物保护员，提供不错的薪水和直升机通勤。这听起来像是一份梦想工作，但实际上应聘者寥寥。据报道，野生动物保护员的工作地点在新西兰南岛西南角蒂瓦西波乌纳穆地区，职责是保护该区域特有的鸡尾鸟、海狗和蜥蜴，同时监测鸣禽数量。这一区域占地面积 2.6 万平方公里，1990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区域内分布着4个国家公园，有高山、峡湾、瀑布、湖泊等自然景观，有些地方人们只能搭乘直升机或快艇才能抵达。招聘广告说，这是一个被高山与海洋环抱的特别地方，对户外爱好者来说可以有数不清的活动。保护员的年薪在72610至92780新西兰元，约合30.3万至38.7万元人民币之间。当地媒体说，这听起来像是很多人的梦想工作，但截至目前，连感兴趣的问询者也只有寥寥数人。新冠疫情爆发后，越来越多的新西兰人出国，导致不少西海岸的企业和机构急需补充新鲜血液。招聘网站 SIC 统计数据显示，过去一年内，西海岸提供的工作岗位数量增加了27%。 哎，刚才说错了，这每个月那么多钱，这是我自己的梦想啊，不知道有生之年能不能实现。但是说回来，这工作我也向二位，向各位听众朋友介绍了一下，其实挺好的。你看，对吧？环境又优美，天天坐直升机上下班，这待遇多高，不用堵车，对吧？然后呢，这挣的钱也不少，但为什么就没有人去呢？其实这个新闻当中也没说的特别明白，他说疫情的影响，但是疫情，你看现在国外不是有些地方这个相对而言它这个管制措施也是在一步一步的放开，好像也没见得说去找这个工作的人就变多了。你们二位怎么解读这个事儿？ 我可能觉得就是说相当于是当地的劳动力可能会存在着一个这种流失的情况，或者说是经过了这种前两年，他们可能也会觉得我不能在这个小岛上，我可能想要去更大的像是陆地啊这样子的这个城市去生活。我觉得可能是这样，因为我觉得单从这样子的一个工作来说，虽然对我而言其实没有太大的吸引力，因为我会觉得太过于孤单啊。我看荣哥在频频点头啊，是吧？但是我认识的一些朋友，尤其是做这个自然保护啊动物研究的，肯定有不少朋友会觉得这简直就是他梦想的工作，因为真的有一些这样的发烧友或者说是这样的研究者，他可能觉得和动物打交道比和人打交道快乐多了。那么在这样子的人看来，我觉得这样的工作一定是有着非常大的吸引力的， 而且又是去那么风景优美的，对吧，人迹罕至的地方，只是说可能对我来说有点不太合适，而且我有点恐高，你让我天天搭直升飞机，我还是会有点这个害怕的。但是我觉得吧，这个可能再过一段时间，尤其是他的这个薪资，我觉得以当地的这个生活水准来说，就不能算特别高，但也还可以了，应该是不缺的。或者说他其实对于这个应聘人员，不是说像我们这样的没有任何的这个比如说研究背景专业背景的聘了就能去，可能不是，他可能还会有一些这种比如说这个专业知识啊这方面的这个要求，可能拦掉了一些人吧，我就这样瞎分析啊。 哎，我问你个题外话，你去过新西兰吗？ 我倒没有去过，这其实是挺向往的，这希望以后有机会能圆梦的。 但是咱们今天哎谈话了，荣哥去过的，来荣哥跟我们聊聊。 哎，这个所有的地方都是你去之前挺向往，去那地方也就那么回事儿。而且咱们 凡尔赛了啊， 对，不是，咱们不是老说嘛，这个所谓旅游嘛，就是从自己活腻的地方到别人活腻的地方去转一圈。所以呢，你什么叫活腻呢？就是你这地方待太长了，你熟了，所以你肯定要别的地方去待。那换句话说呢，这东西咱看的是年薪呢、哦。你要在这儿，你说我待一个礼拜可能还行，待几天行，待一礼拜行。你让我待一年，那就是我活腻味的地方，我就不愿意在这儿待。其实要我说，理由就这么简单。为什么说这个当地人不愿意干？当地人说这地方我待腻了，我不想在这儿干，我要走。然后呢，咱们就说，其实任何一项工作，甭管它收入多少，性质是什么样，都会有人喜欢关注。或者我愿意去干这一行，但是前提是说你的分母足够的大。但呢现在其实就是某种程度上疫情限制了这个分母的流动。所以呢招不上来人。我觉得问题就是这么简单。然后具体到说新西兰这个地方吧，你要说风景好呢，我觉得就是没有说像那个 特别 很多很多人形容那种震撼，我没有体会到。我觉得其实或者是不是因为咱们在这个电影或者这种在视频里边看到的有点麻木了，就真正到那个地方一看吧，你好像觉得啊也没我想中的那么好。咱们你反正那个新西兰南岛北岛我都去了，而且他那地方说实在的我觉得没什么太大意思。就是大家如果说去玩两天可以，然后他只是说我把它当成年薪来干。我估计确实没什么人愿意干这个工作。然后这个工作本身我估计可能对专业性要求倒不是太高，因为他写了它主要是保护该区域特有的这些动物和监测他们的这个鸣禽的数量数数。所以这个数数这事儿肯定是你教教我就会了，说哪种数该数哪种数不该数，这应该就会了。然后可能是更多的可能是你要溜达，就不断的可能要走动，所以这些呢就肯定有人喜欢。但是还是那句话，这个分母现在流动不起来了，所以就招不上来人。 说到底我觉得就是这个工资开的还不够， 还不够高。 如果像前面玉龙 说 的一个月30万哪怕是人民币，那 我现在就去 我也去。 哎，这看来本质还是一个经济问题啊，对不对？ 是的，是的。好了，那么今天的这个节目到这儿也差不多了。我觉得这倒是一个挺好的互动话题啊，大家也可以在我们节目的这个评论区里边来留言讨论一下。如果说给你这样的一个工作机会，不一定是在新西兰，可能是在任何一个这种人迹罕至但是需要你在那儿长待的这样子的一个场景下，你愿不愿意啊？或者你可以说一说你喜欢或者是不喜欢的这个理由都行。 看给多少钱？ 对，以及你大概预期的这个年薪要到什么程度你才愿意去啊？好了，那么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到这里呢也差不多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啊！再一次感谢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老朋友，谢谢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照亮新闻深处的节目主持人段玉龙，谢谢玉龙， 谢谢各位听众， 也谢谢中国科技馆荣哥唠嗑的节目主持人赵荣，谢谢荣哥， 好，谢谢大家。 好的，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本次节目监制袁林，编辑叶星辰，我是旭东，咱们下周一晚上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 奥伯斯问： 天上那么多星星，为什么夜空却是黑的？ 沈括问： 将铁片放入石胆水，为什么表面会变成红色？ 法拉第问： 当磁铁穿过线圈，为什么会有电流产生？ 达尔文问： 阳光照射的角度，为什么会改变植物生长的方向？ 生活的细节隐藏着许多大问题。 科学的探索让我们和真理更靠近。 收听广播中的十万个为什么， 用好奇之境放大平凡深处。热爱阅读，崇尚科学，乐于分享。 我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主持人海波， 我是主持人伊宁， 我是主持人旭东。长存好奇心，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瞭望认知边界，感受科学之美。此刻，我是知识分享人旭东。 我是上海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臧希， 我是何清， 我是赵亚楠。知识分享，共同进步。此刻，我是知识分享人赵亚楠。 我是科研工作者何金， 我是科研工作者左文曼， 我是科研工作者张雪峰， 我是科研工作者投子龙。与科学家一起分享科学的思考，思考人类的未来。此刻，我是知识分享人投子龙。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科学家族，寻找知识分享人，期待您的加入。 大家好，我是知识分享人钱程。我为大家推荐的科普书籍是《食物与厨艺》。《食物与厨艺》是美国科普作者哈洛德·马基在1984年写成的书，分为三册，涵盖了日常生活中绝大部分食品。我们先来说说作者吧。哈洛德·马基并非食品科学的科班出身，他本科在加州理工大学读物理，后来去了耶鲁大学攻读文学，这些其实都和食品没什么关系啊。但是呢，他对食品科学的热爱那是有目共睹的。他尤其热衷于探究厨艺背后的科学原理。最后呢，他就成为了一个非常优秀和受人尊敬的食品科普作家。在这套书之前呢，厨师可能更多的是完善自己的手艺，而对背后的科学原理并不怎么关心。这套书之后呢，越来越多的厨师开始受他影响，关注厨艺背后的科学原理，最后催生出了一个分子料理这种新兴的厨艺分支。说出这套书给我的感觉吧，它是一套关于日常烹饪中食品科学的百科全书式的书籍。在日常生活中呢，我们会遇到各种关于食品的问题，想知道为什么会这样的时候，只需要翻一下这套书，往往就能获得答案。我说一个我自己的例子吧，像南方人他吃碱水面会比较多。有一天有人就问我，为什么用碱水处理过以后它面就会发黄。我当时确实不知道为什么，在网上也很难找到满意的答案。但是呢，我果然就在这套书里面找到了答案。因为面条里面含有黄酮类物质，它本身无色，但是在碱性条件下就会变成黄色。这套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知识是成体系的。比如牛奶这一章，就从乳和乳制品的历史和起源开始讲起，说到牛奶和健康的关系，接下来剖析牛奶中三大成分，也就是乳脂、乳蛋白和乳糖，然后是各种乳制品的生产、加工等过程的详细介绍。如果把这套书从头到尾读下来的话，对于各个食品在加工过程中发生的变化以及背后的科学原理，你就有了一个概括式成体系的了解。但是呢，这套书也有一个令人诟病的地方，就是它的翻译不太好。比如说所有的酶都被翻译成了酵素，其实这是日本的叫法，中国很少用。对于乳制品的翻译也存在这个问题，比如说我们平时说的奶油，也就是英文 cream， 被翻译成了鲜奶油，而黄油，也就是英文 butter， 被翻译成了奶油。这些翻译问题呢，可能会造成某些读者的误解，这一点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但是呢，整体来说这套书是瑕不掩瑜的。如果你现在已经是一个吃货了，要往技术型吃货的道路上进阶的话，那这套书就是你的不二之选。 护赏我最喜爱的鸟，家燕。 家燕是人人皆知的可爱的夏候鸟，不少生活在上海市区的居民在问，为什么见不到家燕呢？实际上，上海的燕子很多的，只不过它们大多在郊区出现，因为那里才有适合它们生活的环境。家燕属于燕科燕属鸟，它们身长约17厘米，体重15到18克，两翅狭长，飞行时好像镰刀，尾羽分叉像剪刀，额和喉部呈棕色，前胸黑褐相间， 尾基部有一行白色，下体白色，上体蓝黑色，古人又把它们称为玄鸟，玄幻的玄。家燕每年三月下旬就来上海郊区生活，五到十月繁殖，十月下旬带着宝宝离开上海，南迁到东南亚，甚至澳大利亚、非洲等地越冬。随着气候变暖，上海呢也发现少量越冬的家燕。开春之后，他们会准时的迁徙到达，老鸟纷纷回老家探看老屋里的情况，如果能用呢就修补一下，更换掉窝底的羽毛、软草等床垫之后继续孵卵繁殖，如果不能再用了，那就另起炉灶建新巢好了。而刚进入繁殖期的两岁新鸟，在完成择偶之后，就纷纷与他们的另一半另选地方建新家。家燕筑巢需要两个基本条件，分别是附近有湿黏土以及天然水源，这两样啊缺一不可。家燕的巢是湿黏土加燕子的唾沫垒成的，水源是它们生存必须的条件，而城市中心区往往不具备这些条件，所以啊，我们在上海市区很少会见到家燕。家燕活动范围通常是在自己巢穴的两平方公里半径内，它们整天在村庄及其附近的田野上空不停地飞翔，有时候像飞镖一般急速前行，有时候像鹰一样的滑翔，有时候又紧贴着水面掠过，还会在比它们身躯还要短的距离内做90度的急转弯，时东时西，忽上忽下。哎，我们要问了，它怎么就这么忙啊？在忙什么呢？原来它们在追捕飞虫。俗话说得好呀，燕子不吃落地的，他们在空中与飞虫比速度，追上之后就张开那张正面看成菱形的阔嘴，将猎物一口咬住。一对燕子在5到7月会两次孵卵，为了养育小宝宝，他们要捕捉约25万只苍蝇、蚊子等飞虫。第一窝一般出巢4-5只宝宝，第二窝2-3只。在育第二窝的时候啊，第一窝孵出来的幼鸟偶尔呢也会帮着爸爸妈妈来喂养弟弟妹妹，顺便来练习一下做爸爸妈妈的基本功。人们常常看到老燕嘴里叼了满嘴的虫子回来喂雏，对于这种高速飞行中持续兜来的掠食绝技都觉得不可思议。有人认为除了飞行速度，也与燕子唾涎的粘度有关，可不是吗？他们用唾液或者泥土垒的巢穴可以用好几年呢。出壳21天之后，乳燕就在老燕的带领下学习飞行了。当他们一排排站在电线上的时候，哎，我们怎么分辨谁是老燕谁是乳燕呢？这时可以从尾巴看出玄机。你看，老燕的剪刀状的尾羽最外侧呀，有两枚长如飘带的尾羽，乳燕这个时候却还没有长出来呢。家燕那长而美丽的尾羽不仅可以用来调控飞行，它还能够在竖直贴着墙壁来筑巢的时候起到支撑身体的作用。而最外侧的那两枚飘带长尾还与择偶有关，雌燕会选择更长飘带的雄燕来作为自己的丈夫，雄燕的飘带越长，也就意味着诞生的小燕子越健康。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这是北宋诗人晏殊的名句。古代北半球的人们虽然知道燕子是年年春天到这里，但是他们秋天飞往何处并不清楚。现在我们就知道了，燕子迁徙是因为深秋时北方没有飞虫可吃了，于是他们便骤